露着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到对方心底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留下来的我过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十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将出台22条改进服务管理新举措，于2019年一季度之前分期分批实施。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8号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再获11金2银3铜，奖牌总数已经超过200枚。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9月2号在雅加达举行。作为下届亚运会的举办城市，杭州将在闭幕式上参加接旗仪式，并组织杭州8分钟的文艺演出。网上北京市公安局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通过这一平台，群众可在线办理120项公安便民业务。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定于2018年9月3号至4号在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之间，机场、高速、人民大会堂等区域将临时交通管制。从下个月起，新受理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将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2120元，基本生活费标准每月不低于1484元的标准。9月1号起，邮政代办服务和跨省异地检验等多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便民惠民交管服务举措将正式实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爱的箴言，旋律是那么的简单，歌词也是那么的浅显，无论是谁都可以随口哼出来。就这么一首没有多少技巧的歌曲，却传唱多年。或许真正的感动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无论是哪一种唱法，只要是真正从内心深处吟唱出来的，都会打动人心，反反复复，春去秋来。

许茹芸《我依然爱你》。歌曲一开始的钢琴独奏虽然清灵，那琴键在听者心中留下的力道却有千万钧。许茹芸独自一人在雪山上奔跑的情景，那瘦小的身躯在风中摇摆，脸上平静的深情却掩饰不住心中的伤痛，抵挡不住汩汩的流水。 是

2018中国国际金融展8月23号在北京开幕。本届金融展以金融新时代、科技新发展、创新新气象为主题，并设立了金融服务展区和金融科技展区，邀请了多家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参与展示。在展会现场，新产品新技术纷纷不断涌现。接下来乔伊为您带来现场采访报道。江苏瑞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木： 未来的银行已经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高柜，那你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这种增值的服务。有了银行最低资金成本的支撑，未来我们的消费金融，包括供应链金融，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企业，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我们称之为生态银行，而瑞银提供的是一个生态服务。 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总监汤立斌： 云从科技呢是目前国内的计算机视觉四小龙，然后我们在银行业目前做的是最棒，人脸识别平台占到了70%的市场份额，我们的产品在400多家银行在广泛的应用。这次金融展呢，我们精心准备了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智能化的智慧银行综合解决方案带给大家，里面包括了我们的刷脸支付、 VIP 的识别、精准营销、大数据、智能客服等等这样一些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说云从科技是最懂金融的人工智能。 北京新顿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CTO 孙悦： 新顿时代我们是一家专注在业务安全和身份认证这个领域的一个安全公司。实际上从2013-2014年开始，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后，逐渐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业务安全问题。我们第一个产品在银行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手机银行上不使用优盾，而能保证你的交易和账户安全。比如说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就是通过软件的方式把您的手机变成您日常使用的优盾啊，那在你的转账交易过程中不用再使用额外的优盾设备，就可以安全方便的转账。大概这个产品已经在80-90家银行已经用起来了。 深圳国威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中心贺博： 我们深圳国威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呢，这次参加这个金融展，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种互联网公司它在这种触角越来越往线下去走的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还是给银行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想法，这是主要是我们参加金融展的一个初衷。 科沃斯商用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倩： 那参加金融展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展会，它跟普通的科技的展品、综合型的展会不同。像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它更多的目标在于看到科技的进步，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走进到机器人旁边。但是金融展它是一个我们垂直领域里面的专业展，在这个展会上你会看到所有的客人他们都很关注在这个领域中你给我的领域带来什么价值。 展望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虽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是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国家战略引导下，这项事业还是大有可为。我们将继续秉承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加强对金融业的引导和支持，在新时代推动金融科技取得新进展。以上就是本届中国国际金融展金融科技展区的采访报道，更多详情请继续关注金研969。

给我一瞬间，让我孤单的天地间，多想你一遍，就算要跳进半盖深渊， 痴情的我情爱就多惨烈，给我灵魂换一个誓言， 哎呦我的天，傻不拉几个心甘情愿，笑笑那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哎呦我的天，太阳快融化我的脸，给我一瞬间，让我孤单的天地间， 桃之夭夭，桃之夭夭，桃花开了，别后爱的拥抱，桃之夭夭，桃之夭夭，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好，桃之夭夭，桃之夭夭，不多不少，只缺一点烦恼，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爱刚刚好，靠在温暖的怀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8号上午，本市首个文化金融服务中心在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正式投入使用。自5月中旬开始，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对流通领域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全市下架违规电动车9536辆。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最长盾构区段实现双线贯通。截至目前，新机场线全线工程量完成75%。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地面公交进一步增加运力投放，优化运力组织，全网2.7万辆的公交车辆除必要的检修保养车辆外，全部投入运营保障，早晚客流高峰阶段增加车辆和车次。北京市将尽快制定并出台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设计标准和管理办法，以指导校外培训机构和市场能向着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方向健康有序的发展。9月1号起，外省市号牌小客车可直接在本市进行检验，不必再到车辆登记地办理委托检验手续，实现全国范围通检。近年来，北京市在东城、西城区开展市区两级文明商户创建工作，到2019年，区级文明商户达标率需达到100%，排名靠前的区级文明商户将择优选拔为首都文明商户。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网上有段视频，高铁上一位70多岁的大爷怀里抱着他17、18岁的孙子，爷爷的手一直拍着孙子，哄着他睡觉，画面非常的温暖。有网友评论说，看到这一幕，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想念自己的爷爷了。那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是，对你自己的爷爷奶奶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长了，你走到了

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只这月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基金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从没有一家汽车品牌在自己产品的发布会上，比如 We 一样，将合作伙伴及供应商摆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说到智能化 ，VV6 在智能配置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VV6 全面搭载了 Coli 2.0 智慧安全系统。以零速触发 ACC 全速范围自适应巡航、同级最高标准 ICA 智能巡航辅助和 TGA 交通拥堵辅助等20项智能辅助技术，可以说很多的单项技术是完全针对中国的汽车驾驶环境量身定做的，完全符合中国复杂的交通路况可能对驾驶者产生的安全威胁。同时，时下最为流行的互联网汽车概念也践行在了 VV6 身上。通过 4G 的车联网，驾乘者可远程控制 VV6 启动车辆、预约开启空调等功能，使用车的过程变得更为方便。更重要的是 ，VV6 的上市似乎指明了 WE 品牌在未来要走的道路：智能化以及自动驾驶化。在 WE 品牌的蓝图当中，从刚上市的拥有 L2 级别自动驾驶能力的 VV6 到全面实行 L5 级自动驾驶还剩下7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 WE 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了。在2年前 WE 这个国产豪华 SUV 品牌的诞生时，旗下所有车型都标配了来自博世底盘的前置中距离雷达产品，实现了包括 ACC 自适应巡航和包含了 FCW、EBA、AEB 3项功能的预测性紧急制动系统 PEBS。当然，我们知道想要达到完全放手的自动驾驶阶段，更智能的软件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 WE 选择了与国内科技公司巨头百度进行了战略合作，未来 WE 品牌将加入百度的开放车辆认证平台。 VV6 乃至整个 WE 的品牌将开启自动驾驶领域的全面竞争，而对于百度来说，有了 WE 品牌的全力支持，百度将成为国内首个在 L3 自动驾驶领域将高精地图商业化量产的地图供应商。在如今这个互联网科技不断演进、5G 网络正要成型的时代风口，抓住智能自动驾驶才是抓住了明天。显然 WE 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就从 VV6 的上市开始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

笑总是太漆黑，我的心已碎，又有谁关心我伤悲？掌声仿佛是情人的泪，背叛我还要我安慰？如果宽恕是爱情的罪，活该我痛彻心扉。你看清了吗？台上总是太艳美，我是个傀儡，没有心却偏要感觉，每回唱歌都掏尽心扉，爱过最怕还会后悔。为何寂寞它没有边际，让你让我为爱沉醉？只怪我太疯狂，我太贪婪，心酸也要尝。爱像歌手面对灯光，听见呼唤就活得很灿烂。偏偏我好孤单，我太贪婪，盼再爱一场。就算一切只是梦幻，都是短暂，别离心却偏要感觉，每回唱歌都掏尽心扉，爱过最怕还会后悔。为何寂寞它没有边界，让你让我为爱沉醉？只怪我太疯狂，我太贪婪，心酸也要尝。爱像歌手面对灯见呼唤就活得很灿烂，偏偏我好孤单，我太贪婪，盼再爱一场。就算一切只是梦幻，都是短暂，别吝啬，说谎对我都浪漫。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真正的温柔从来都不像人们理解的那样表面，它不是脸谱化的温顺，也不是单纯的矫揉， 他是一个人对身边人的屈就，是无法直视他人尴尬的悲悯之心，也是默默替别人考虑的贴心。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温柔大抵都出自某种深情，无论是对对方还是对这个世界。 像是爱的情节，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曾一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曾一若能感动天，可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仿佛身边却离我那么远，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诚意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思念，

想象星辰在起飞，漫步在地中海边，再见说过了以后，我离开你很远，自以为是的从容，不想你把心放空，却忘了旅行终究得回头，我在回来时把倔强遗忘在如今的门口，再也无处可躲满身的失落，漫步在地中海边，再见说过了以后，我离开你很远，自以为是的从容，不想你把心放空， 却挂着眼泪，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好吧，试着让自己坦白，试着要把荒谬一睁眼，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我想你的每一天，将活在人间。